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为你打打气，我是小张张。 好紧张，好紧张啊！一阵间我哋有爱好系列啦、我都知道揾到我想揾到嘅歌啦，好开心啊！一阵间同大家分享，我是小曳。 大家好，我就是泄气强。 唔好咁啦， 点解啊？ 唔好咁啦，点 解泄气啊？ 冇，我为你打气。 O、okay, K， 我撑你。 好低，好低，好低。 系人总会有嘅、尤其是星期四，因为就系挨埋今日嘅话，听日就 O K 噶啦。系啊，俾心机啊！ 继续登入风骚范围，继续打打气，继续开心心，继续生活啦、无论系翻紧工啊、屋企啊、玩紧餸啊、食紧饭啊，咩都好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2%，三小时开始啦。早上十点搭三，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吹微至和缓东南风啊。未来数天仍然天气不稳定，星期日短暂时有阳光。我哋有呢一首歌曲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星期四我哋有爱好系列，一首陪你开工嘅歌喺11点出现。睇到新聞咧，就突然之間咧有一種咁嘅感悟咧，就係咧以前嘅人啦嚇，即係可能講緊係100年前嘅人咧，同而家最大最大嘅唔同係咩咧？就係我哋而家呢一代或者我哋將會下一代咧，嗰個節奏係快咗好多，每一樣嘢係慳時間好多。你有冇 即係記得上一次企喺度等交通工具係幾時咧？又或者有啲交通工具基本上咧，你未去之前你已經知道一定要等。例如以前咧，我以前啊細個嘅時候，仲經常有坐呢個小輪啦。我唔知而家最近你仲有冇呢一樣嘢啦？坐小輪呢一樣嘢咧，係每一班一走咗之後咧，你去到馬來橋開咧，你已經知道哦，又要等十幾分鐘啦嚇。咁又或者好多嘢咧，你知道咧，譬如影張相咁啊，你知道咧。五日内你都睇唔到嗰张相嘅真样嘅，但系而家下一代或者而家呢一代都好啦，系每一样嘢其实系唔系好使等嘅，样嘢咧系即刻，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绝对系咧，呢个唔系感觉，呢个系事实。 事实啦，好快啊！ 同埋其实唔系唔紧要讲紧话一百年前咯，其实自从有互联网开始， 系啊， 冇错，其实你系突然之间嚟到嘅，你有冇发觉啊？ 系， 即系所有嘅嘢有互联网啦，有我哋嘅手机啦，嗱而。而家有好多嘢嘅话，其实基本上同我哋以前嘅就系非常非常之唔同嘅。每人都有一个手机，甚至乎去到有某啲嘅地方，你真系夸张到嘅就系、是、日前咧，我同你有去过探过一个新嘅朋友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其实就只不过系一关之隔啫嘛。 系啊， 系啦，佢哋出街系点样嘅咧？一个手机， 两手揈揈。 落雨嘅时候一把遮，系咁多， 咩都唔使带， 咩都唔使带， 咩都唔使带。 跟住我就话咁都要带锁匙啩？佢话唔使噶，原来咧。而家是密码锁嚟噶，所有嘅嘢嘅话，其实基本上咧就一个手机已经搞掂噶啦。就算系入你嘅屋企话，你都系嘟你嘅手机、就嘟到噶啦。有冇搞错啊？你呢啲咁嘅嘢，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走去睇一啲科幻嘅小说，你先至会发觉就是、啊，究竟几时先嚟到咧？点不知佢就我冇谂过喺我有生之年会可以见到呢啲事发生嘅，而家都已经出现晒啦，系咪啊？ 冇错。 仲有一啲譬如可能 AI 又或者就系嚟紧嘅日子，你究竟都唔知道究竟个世界会变成。点样？所以就我觉得唔使讲话一百年前咯。 系点解我会提一百年前呢我就睇翻，因为有个叫做电梯嘅冷知识啦，就话你百几年前啊，香港第一部嘅 lift， 即系我哋而家上落嘅 lift 啦吓。你知唔知要等几耐咧？每一次呢一部 lift， 即系你等佢嚟。等幾耐咧？譬如已經走咗啦， 五分鐘咯， 係十分鐘，每一步呢啲 十分鐘都唔係好耐啫， 等下。嗰時你都冇電梯，咪等下咯，當你觀光試下咯。 冇錯，係 啦，佢就 set 咗一間大酒店，即係真係酒店嗰啲啦嚇。 尖沙咀嗰度 係啦，就係要十分鐘先至一步 lift。哇！你諗下咁啊，如果走咗步 lift， 好似等車咁啊，即係等十分鐘，同埋可能如果多人等咧，唔係一步可以等到嚟嘅，可能 我啲酒店咁豪華，一百年前唔會好多人等嘅啫。多幾個人喺度等啫， 又或者係冇人等 嘅。係啊，唔係喎，你夠唔夠膽入去？我唔夠膽。 你有冇試過？ 一百年前。 唔係啊，等 lift 啊。 梗係有啦。 唔係啊，我想講嘅就係話，見到裏邊有人，就等埋，等埋，等埋，等埋。 跟住 一撳嘅時候， 裏邊 嗰聽我講埋先。跟住嘅就係佢一撳嘅時候嘅話咧，佢就好，佢有個人都撳，跟住到呢邊開翻嘅時候，入到去嘅時候係冇人 嘅。哦，你真係試過？ 我咁講嘅， 係我想聽啊！ 聽好多呢啲咁樣噶嘛， 電梯 好得人驚。 最怕嗰只電梯咧，就係你喺個 lobby 嗰度撳定佢幾多樓，然後佢話嘟 A 電梯，然後你跑去 A 電梯。我好怕呢啲，冇乜安全感噶。裏邊咧，你入咗去咧，如果你突然間發生咩事，你都唔知撳咩掣。 冇錯冇錯，我明你講乜嘅。第一次咧接觸嗰啲咁高科技嘅電梯，其實就就係咧，即係譬如一粒掣撳咗之後嘅話，你唔知係 A 電梯著定係 B 電梯著， 係 咪啊？重要嘅就入到去嘅時候，我就咦，點解咩都冇，冇得俾你撳掣噶嘛？係啊，你真係撳嘅啫，你先選擇嘅就係三 B， 跟住你我點解會咁樣嘅？哇，真係好得人驚， 好煩啊！同埋咧，如果咧，譬如話佢側邊有幾個字，譬如話呢部電梯而家係四樓、八樓、十二噶嘛，原來有一個打開咗，你冇留意咧，中入去咧，你就 我就錯咗啦。 你去到嗰度都唔知系咩地方，你唔知点走，所以我好怕啲智能电梯。 我唔系好中意，我都系中意啲旧嗰啲古色嗰啲电梯， 嗬。 其实我都真系 OK 嘅，但系太旧嗰啲你又觉得好恐怖啊。 好恐怖，好似 拉闸嗰啲， 好似油麻地，你咪有啲系咁样嘅，入咗去跟住佢拉闸，跟住仲要咧，佢就系上去之前个佢戳一戳，你觉唔觉得嗰一下我成日会觉得有 嚟一嚟嚟一嚟 嗱，你话烫铁闸、烫门你都冇惊。我最怕上下拉嗰啲啊！ 系啊，上下拉好似搭到九头闸， 咪咯，好恐怖啊！ 但嗰啲更加旧啦，如果你上下即系拉， 唔系，嗰啲应该都系货仓 上， 系货仓就会系咁样嘅，方便你哋嗰啲板车推过。 系啊，我好惊噶，特别系上下咧，哇！你都唔知碌唔碌入去好， 系啊， 系啊。 通常嗰啲即系杀人啊，即系好恐怖啊，嗰啲咁样嗰啲即系好血腥啊，通常都会一定有呢一啲咁样嘅电梯嘅，系咪啊？砸咗个头喺度碌。 系啊，我试过俾个大大汗汗我，你入唔入嚟啊？ 惊得滞。 我都话呢啲多数都系喺啲玻璃嚟 嘅。系啊，即系佢做紧嘢，好多货喺度，咁佢计赶时间。 唔系， 你入定唔入啊？ 但系话翻最恐怖嘅情节系咩咧？就系咧，头先你讲嗰啲咧，闩门嗰啲，你咪睇到佢上落上落嘅，即系你净睇到个墙嘅。 系。 最惊就系咩？佢去到咧一半。未系，佢就开咗啦， 开咗 停咗啦， 成幅墙啊嘛， 成幅墙又有啦，或者去到一半，你要爬翻上去嗰啲，你有冇试？ 我冇试过， 爬千祈唔好爬， 梗系唔爬。 你最惊嘅一爬嘅时候咧，佢一喐咧就好大。 你爬？ 我唔爬，不过即系话我遇过啲咁嘅情况，即系去咗半层，即系闩翻再揿咯。 哦，梗系唔爬啦。 你点知一爬佢喐咁嘅大件事？ 系啊， 真系好似狗头铡咁样。 同埋其实搭 lift 咧，好多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其实 lift 系一个好奇怪嘅空间嚟嘅？ 系啊， 即系一入咗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好似唔知去咗一个唔知咩平行时空。究竟我一出 lift 嗰时候，我系咪真系去到我想去嗰个地方咧？又或者去到一个嘅就系我唔知道嘅地方咧？即系就太多呢啲咁嘅嘢，同埋就喺里面嘅话，你 系 有一个幽闭恐惧嘅感觉噶嘛？系咪？ 冇错， 你温。呢個係一件好得人驚嘅事啦，又求生不應就求叫地不聞啦，同埋嘅就係即係你裡面有一啲唔知啲咩人同你一齊搭，我又覺得呢一樣嘢又好奇怪，所以我覺得 lift 咧係可以有好多無限嘅想像空間嘅。 有啲行人天橋咪有部升降機， 係啊，我好少搭。 嗰啲升降機咧，我終於留意到啦，原來佢冇嗰啲抽氣喺個頂度， 所以好焗嘅。 係啊，因為佢都係兩層啫嘛，即係地下一樓一樓地下， 好快到。 我唔知點解佢冇啊。有一次我入咗去，跟住个女仔跑入嚟，跟住闩门。 咁你咪好开心？ 首先开心， 跟住等埋佢， 跟住 停啲， 唔系，有只蜜蜂飞入嚟。 哦，跟住佢发癫。 系啊， 发癫，咁你咪仲开心？ 好窄住嗰部电梯。 系啊，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嗰位少女即系入呢个时候，佢出嚟嘅时候个样系唔同咯。 系啊。佢可能就係千軍一發，嗰個蜜蜂話：等埋我入咗嚟，哇！我好驚啊！佢本來企喺我前面， 我諗你都驚啦。 係啊，因為我入先噶嘛，佢企喺度啊嘛，跟住咧就嗰只蜜蜂喺度飛喎。 你驚咩蜜蜂㗎？ 我係驚啦， 你都驚㗎？ 唔係我驚個針啊！ 係啊， 你唔喐咪得咯。 我知，但係個女仔係咁喐啊嘛，係咁揈啊嘛，喺度開始尖叫。 你講清楚啲，你講清楚啲。 唔 係 佢 係啊，你哋係唔識嘅。佢只不过喺度用个手喺度 喐啫， 跟住拨两下佢都唔敢啦。然后佢夹硬摄喺个后边。 阿哥躲一躲， 你喺你个肚下边咪得咯。 阿哥躲一躲， 冇事，系真嘅。 系咪嗰段时间变得好长啊？好漫长， 好长啊！ 等极都未到， 好长啊！系啊，lift不开咧，佢跑住咁样出咗。 系，喂，搭唔同嘅 lift 嘅话，又有唔同嘅讲法。 系， 诶，最惊嘅系搭咩地方嘅 lift 啊？我最惊嘅系搭医院嘅，系 啊，因为真系听过好多呢啲咁嘅。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我试过有一次啦，咁跟住就去搭医院啦嘅 lift 啦，跟住就去搭探人啦。点不知咧，就我一入咗去嘅时候真系好奇怪。譬如可能我揿七楼咁先算啦，一揿七嘅话咧，六七六五四三二全部着晒， 自己着晒， 全部着晒。咁跟住我就觉得好奇怪。跟住有人同我讲，佢就话：，诶，其实你知唔知道你系可以点样去 cancel 噶？嗱，我唔知系咪真系啊。 国内咧原来 系 咁嘅， 系咪啊？佢就系话，如果你系譬如你揿咗七楼，你系上去七楼嘅，但 系 其他嗰啲唔系想去嘅楼层，突然之间着咗嘅话咧，你可以 cancel 嘅，就 系 你譬如可能六楼你想 cancel 佢，咁你就揿 翻六楼， 揿翻佢，咁佢就佢熄咗个灯嘅话咧，就代表佢唔会来 嘅。 系啊，我真系好奇怪啊！嗰次上去上咗去七楼， 我有一次同我朋友倾偈，佢话医院咧通常地下之后咧又仲有负一负二， 明啊？ 系啊，嗰啲全部系太平间 啊， 嗰啲咁样嘢。 系啊， 佢有一次话俾我听，佢喺医院里面做嘅，咁佢夜晚你点都有通宵噶啦， 梗系啦。 系佢话有几样嘢咧，就真系冇即系 罩忌嘅， 系罩忌。其中一样系糖水，佢话千祈唔好嗌红豆沙。 哦，我有听过 红豆沙， 系 佢话咧，你边个同事嗌咧，即系咁唔知情识趣， 嗰一晚就大 件事啦，就即系 好多 红色嘅嘢浮现出嚟，好多嘢听， 万事万灵 嘅，系啊， 即系其实系红豆沙啫， 系， 我仲以为你话系唔可以嗌糖水 啊，唔系糖水可以， 系啊，可以嗌糖水，就总之嘅就系饮糖水，千祈唔好饮红豆沙， 颜色嘅颜色嘅问题， 颜色嘅问题，即系呢啲系佢哋讲咋，有待证实。 真系估唔到，系咪？ 系啊， 讲下。人哋独步 lift， 你噏乜我都噏得出。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解放军东部战区今明在台岛周边开展演习，演习今朝7:45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马祖岛等展开。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李希海軍大教強調，這個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有力懲戒，對外部勢力干涉挑釁的嚴重警告。央視評論指出，演習是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義之舉，亦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的有力威脅，對外部勢力干涉挑釁的嚴重警告。評論指出，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520就職講話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台獨自白，嚴重挑釁一個中國原則，嚴重破壞台灣和平穩定，獨性極強，危害極大，大陸反制正當合法而且必要。評論又說，賴清德無論如何粉飾，無法掩蓋販賣兩國論的事實，希望台灣島內民眾擦亮 眼睛。政府正同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電影團隊商討，研究保留同重置部分場景，俾市民同遊客到訪打卡。香港電影工作總會發言人田啟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電影拍攝並非將整個昔日的城寨搭建出來，而是個別場景組裝，他擔心會影響參觀者的投入感，因此認為有關方面要控制觀眾的期望落差。田啟文又說，展示地點亦要考慮安全和便利性的問題，同時要思考若果這套電影熱潮日後減退之後，要怎樣延續宣揚香港的影視文化。九龍城南區議員李超宇建議可以在九龍城寨的原址，即是現時的九龍寨城公園內闢出角落，重置部分廠景，又或者在公園內設立 盜賞品，呈現出昔日城寨的情況，被市民或者遊客打卡。本年度的語文能力評核結果公布，英國語文科的考卷中達標率最低仍然是寫作卷，達標率是 51.1%， 略高去年的 46%， 仍然有近半的考生未能考獲三級或以上成績。至於普通話方面，聆聽和應變考卷的達標率只有 40.3%， 較去年的 44.5% 低，近六成考生不達標。今年有1543人參加英國語文科評核，2183人參加普通話科評核。英文科考卷中，閱讀部分的達標率有近83%，其次是聆聽有78%，口語有近65%，只限教師應考的課堂語言運用就有93%達標。沙田水泉澳广场一间快餐店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连同疑凶在内共有五人送院。事发昨晚7:00，一名男子手持长大约30厘米的厨房刀，袭击快餐店一名50岁女职员，导致她手和面部受伤。一名46岁男职员和一名44岁男顾客上前制止时，亦都分别颈和面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后，以涉嫌伤人拘捕疑凶，他手脚擦伤和报称头痛。而事件中一名42岁女顾客受惊，全部人送去威尔斯医院治理，43岁疑凶其后转送大埔医院，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2点，跌323点，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60.3升咗2.1。腾讯控股379.2跌5.2，盈富基金19.06跌2.8，阿里巴巴79.65，阿里巴巴79.65跌3.35，恒生中国企业67.88跌1.18，建设银行5.77跌1.2，美团119.5跌1.1，南方恒生科技3.85六跌6，小米集团18.9跌5.4，中国平安42.95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7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913点，升296点。港金报2207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69.79美元，卖出136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噶，喺港岛区湾仔嘅谢斐道啦。咁而家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右转入柯布连道噶。 车辆不能够由谢斐道右转入去柯布连道。咁另外，红磡嘅新围街都系有水管急收啦。新围街去翻基利士北路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封咗，咁车辆就不能够由漆咸道北左转入新围街。车辆不能够由漆咸道北左转入去新围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二号干线。石礦場方向馬鞍山啦，同埋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調景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啊，150遇上170系最完美嘅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嘅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唔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齐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 一 T， 放松啲。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冇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方舟快活人去10点18，头先咧开始嘅时候咧，约就话啦，今日星期四啊，做埋听日咧就大家咧周末假期啦。讲到假期咧，可能打工仔都好想要嘅。香港嘅公众假期咧，一年咧有17日。咁今日咧见到新闻咧，佢话咧全球最多同最少嘅公众假期，我哋啱啱喺中间啦咁样。最多嘅有几多日咧？一年里边， 我估应该系北欧嗰啲国家，可能系芬兰啊。 其实佢哋使乜公众假期啫？佢哋平时翻工，你都觉得都好悠闲嘅，你唔觉得咁咩？ 我觉得 啊，同埋佢哋好好噶，翻5日嘅啫嘛，即系6日嘅话又会揸车穿州过省去唔同地方。 我估佢哋30日一年， 唔止。第一位就 系50日咧。 35日尼泊尔，因为嗰度咧不同 尼泊尔啊， 不同好多不同嘅种族啦，咁不同种族不同嘅宗教啦，系啦系啦，咁加加埋埋就好多啦。而最少假期嘅咧就系呢一个。8日嘅墨西哥， 八日 全年只系得8日嘅公众假期，咁、哦、我哋啱啱喺中间啦吓。讲到呢一个翻工放假呢一样嘢咧，头先阿 Yu 都讲咗啦，一个礼拜有啲人翻5日，甚至有啲地方已经讲嘅系咩啊？ 4日啦， 4日嘅啫。咁、我见到讨论区咧，有个网民就问大家嘅意见啦。啊，其实咧打工仔咧，嗱我自己嗱，佢都讲啊，我自己咧就希望咧放工嘅时候咧，仲有大把时间用，仲系日头嚟嘅。咁、所以咧，你哋赞唔赞成啊？如果我哋翻7点半，即系7点半已经系要翻工，系啦，即系将所有嘢褪晒上去，咁、就可以好早翻到屋企，同埋好多时间用咯，咁样样。 咁咧就不同嘅意見啦，我覺得。咁有啲網民就話啦：，哇，我唔想唔到起身喎。 係啊，一定係啦。 係咪？即係總每一個提議咧，總會有啲人舉手，有啲人就 say no 嘅。咁早起身，我唔制啊。咁 可唔可以諗一個方法嘅，就係彈性上班落班時間啊？你哋譬如可能每一日你都需要有八個小時嘅 working hours 嘅。咁如果你中意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嗰一位朋友咁樣嘅話，你咪七點鐘翻嚟咯，計翻八個鐘，跟住你走。你做晒自己啲嘢你走啊。咁跟住呢就係可能另外有一啲嘅就係我鍾意晏晝一點鐘先返嚟嘅。咁你咪一點鐘再加九加八個鐘頭跟住你咪夜晚黑九點鐘走咁得唔得。 嗱呢個 諗。咁你做晒你自己啲嘢。 唔同工作崗位就得。 得唔得。 但如果有啲佢同客人叫做有。 係呀、啊、你要同其他部門。 咁梗 係 啦。 就唔得啦。 我明白即係其實我講緊嘅呢個彈性上班時間嘅話其實 真係。自己做自己嘢嗰啲。 真係好彈性嘅，咁譬如可能你間公司有唔同嘅工種㗎嘛，唔使限死大家一定係要十點鐘一齊開工，跟住就夜晚黑可能六點鐘一齊走，或者係要食飯嗰啲時間，我覺得佢就係、是、咪就是、彈性啲囉、就因應住嗰間公司你嘅工種而可以嘅就係可以 flexible 咁樣處理囉。 梗係最好啦。 係啊， 嗱我響工響國內都工作一段嘅時間。 嗯 真係好準時放工，六點鐘，我覺得呢一個非常好，即係八八八，全部即係熄燈走啦。 冇嗰只嘅就係老細未走 喎， 冇走 喎， 係咪 啊？ 其實呢啲係好多餘，我覺得，我你做曬嘢啦， 係啊，哇！跟住個個一齊就去邊度食飯啊？ 係啊，聯誼下， 係啊，食完飯跟住，因為嗰個地方好多都係外。來人嚟打工嘅，即係佢唔係 唔需要翻屋企， 係啦，唔使翻屋企，翻屋企都係一個人啊，或者幾個同事一齊住，咁我覺得幾好啊！食完飯跟住佢哋一係就去玩下啲嗰啲叫 board game 啊，係啊 ，pair 牌啊，殺人遊戲， 即係總之就一班朋友嘅就殺人遊戲嗰啲係 board game 嚟嘅嚇，係啊，就講聲俾大家聽 ，pair 牌， 我明啊，但係嘅就係驚大家聽到就以為你話嗰啲玩嗰啲咩殺人遊戲啊，係啦， 唔係， 係冇錯，係嗰啲卡嘅啲遊戲嚟嘅， 智力遊戲，係啊，咁我覺得呢種氣氛真係好舒服，好健康， 係。對唔住，另外仲有一啲嘅，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譬如辦公室嘅文化，我唔係太喜歡嘅，就係有啲地方係好需要你，就算放咗工之後都要陪老細，又或者要應酬，即係要飲嘢食嘢，跟住咧就雖然老細埋單，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一定要陪佢。 我有選擇權嘅嘛。 重要嘅就係佢上埋車啦，係再見，跟住你先至可以翻屋企。講緊韓國嘅呢一啲文化就係咁樣，我就覺得真係好慘咯。 慘啊！ 系啊，你已经攰到即即咁样，但系你都仲系要去同佢饮嘢咁样咯，所以 有 啲重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陪老板打麻将， 系啊，梗系要啦。 系啊， 就话应酬老板咯。 赢又唔系，输你又有几多输咧？系啊，所以都几咩噶。 其实咧，讲到有啲地方咧，点解可以四日咧？嗱，几个计法系咁样嘅，譬如一个礼拜翻40日40个钟。咁佢将40个钟咧焗咗喺呢4日做晒佢，即系你平时可能系八个钟放得 乖 啊，就吞长晒啦咁样，你觉得好唔好啊？ 好， 但其实咧，你唔会觉得即系你个人喺嗰几日会特别辛苦咁啊？即系你先做晒所有嘢喎。 系啊，我最多咪譬如话八点半翻工，七点钟七点半先放工，我都 OK 啊。我 你问心啦，你问心啦。其实我谂好多时候咧喺 office 度打工嘅朋友就好清楚，好大部分嘅时间其实基本上都系喺度自己上下嗰啲社交平台，又或者系啊网购， 系啊 系啦，又或者个就系。冇錯，啦，同埋佢上下網度睇下啲無無謂謂嘅嘢，其實 跟住又睇下仔啲功課啦，又添。 你減咗嗰啲，減咗嗰啲時間，我咪又一樣嘥嘢嘅啫。你要我夾硬坐喺度八個鐘，係咪啊？同我快快脆脆做完之後，我可以放三日假。咁我覺得就係一定係咁啦。你唔會話因為咁樣，我平時可能翻多兩個鐘，我會覺得好辛苦。我寧願你所有嘅嘢，我你好 pat 咁樣做曬，跟住可以俾我多啲時間，可以俾我自己可以。 同仔玩， 陪下屋企人啊，旅行 啊， 咁样都好好啊， 执下屋都好啊。 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譬如可能一个礼拜嚟讲咧，翻四日咧系真系最 好 理想嘅，最理想嘅。 O K， 最好翻一日放一日添。 唔系你想连 放两日， 我 都系消防员。 唔系，我问你，你想放连放三日定二？翻兩日， 即係卡拉卡拉， 兩日都得，兩日都得。如果你翻一日放一日，翻一日放一日，咁我覺得有時間唔中係咁樣，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又可以選擇嘅就係，即係我兩個彈性啊，一個就翻一日放一日，跟住一個咧就係翻四日放三日，咁我都好 OK。 我寧願放三日。 嗰、那個感放假嘅感覺長啲。你唔覺得有時短假咧係好似你未完全入嗰個假期嘅 mode 已經又完咗啦？ 但係如果你假期咧，你會覺得其實幾多日係會理想㗎？三日，其實我覺得兩日都夠嘅。 兩日未夠、啊， 你仲加埋嘅就星期五晚啊嘛。其实嗰度两日半 嘅，提早开始嗰种假期嘅心情。 但系你最开心嘅，你有冇发觉嘅？一个星期里面系最开心嘅系星期五晚 咯。我都觉得系 星期五晚真系最开心。其实嗰样嘢系由读书而嚟嘅，你有冇留意啊？如果你星期六唔系长短周，你星期五咧，哇！你会连续觉得嗰度哇， 有两晚唔使做嘢， 系啊，翻 到两晚啊， 翻到屋企个书包唔知去咗边。 系啊， 校服都 着 咗 佢 啊， 由嗰度嚟嘅嗬，即系 Bank Holiday Friday， 即系 冇得。 冇 錯冇錯，呢個好玩啊，開心啊 ！Thank God it's Friday，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四啊，大家繼續努力工作，翻嚟有今日嘅網上情。 Thank God it's Friday。Thank God it's Friday。 我戴嘅 肥强顶帽唔系俾你噶，你梗系唔啱戴啦。 我知古语有云，冇咁大个头就冇戴咁大顶帽。 现代 Sarah 姑妈，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冇帽带嘅安全帽就千祈唔好带嚟开工啦。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帽嘅资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重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系 Manson Vibes 张俊桥。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的人的交往在于心，人与人的交往在于一个字，心，就是心脏的心。交心的感情先最长久，安心的往来先最舒服。 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同你之间无话不谈，相处的时候毫无顾虑，心里面想到什么就可以讲出来，不需要怕得罪他。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你总会第一个出现。如果有这个人存在，那他一定是一个令你信任无比又觉得安心的人。人同人最舒服的关系，不是他马上回你的讯息，而是当他在身边，你就感觉安全。可能他有时的嘴里面都会讲些东西来笑一下你，窒下你，甚至有时候你会同他嗌交，会令你想一走了之。但当大家认错，当大家在一起，感情就会变得更加好了。吵不离，骂不散，你们的关系不会随着时间或者任何事情改变。有阵时你 send 一个信息，他不会即刻回，你都不会对他产生怀疑，他做紧啲咩咧？同边个一起咧？就算有时候他对你冷漠，你都不会熄灭你对他的感觉。这个世界因为有他，你会倍感安心。最舒服的关系是互相尊重。什么叫尊重？你不愿意做的事可以直接拒绝，不需要担心他会想什么。有爱原则的事大家都不会触碰，不会伤害感情。尊重大家是一个人的修养，是一颗心的真诚。彼此尊重的感情，没有欺骗，没有暗算，干干净净。互相尊重的相处，无需讨好，无需担心，轻轻松松。最舒服的相处一定是彼此尊重对方。最舒服的关系是一切随缘。随缘不是纠缠流下来的爱，随缘不是恳求得来的情，随缘是你心甘情愿留低，随缘是我发自内心的在乎你。没有利益的冲突，没有物质的奢求，彼此之间心甘情愿，遇事之时牵肠挂肚，这种感情就是一世难得的真实的爱情。 如问我怎会只懂想你，其实这一切怎可讲理，白云天上全属蓝天里，我知我天生属于你。如问我怎会只懂想你，其实那需要分析推理，全部人都知，全部人都极清楚，我喜欢你。若我们一起，光阴也似像飞。愿我们一起，一生别分离。如浪和深海，不可以变裂开。同福同升起，彼此献上自己。喜欢天际，寒夜与飘雨，喜欢秋季，全部难解释，全部难讲理，就似我天生喜欢。不可以变裂开，幸福同生。 想自己。红日雨飞了，喜欢天际。红叶雨飘雨，喜欢秋季。全部难解释，全部难讲理，就似我天生。似我天生喜欢你，谁都知我是天生喜欢你。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美然康康，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众人，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早上，快到早上11点，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会有一个钟头嘅哀好系列。 冇错啦，咁就系一首咧能够陪你就系、是、度过你新路嘅 office hour 嘅工作嘅嗰、那个，好紧张。 有咩緊張 呢？冇啊，因為其實我都有問過嘅，就係譬如可能我哋喺公司啲同事咧，咁佢哋就話啊，有啲咩歌你係需要嘅咧咁樣，跟住我就揀咗一啲歌嘅時候咧，佢哋竟然可以話到俾我聽嘅就聽呢首歌嘅時候喺咩場景， 哦、 你明嗎？其實 office 咧咁長時間咧，你係好多地方你會去嘅，洗手間你會去啦、 啊、 ，pantry 你會去啦，喺乜嘢嘅時候啦？ 放鬆時間係 啦，開會之前定係開會之後嘅 pantry 都唔同啦， 冇錯啦。 好，咁啊留意住，喂喂，你聽完新聞之後就會出現。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咧就是、一首陪住开工嘅歌。咁首先咧咁讲就系话，唔系份份工咧可以听住音乐、听住收音机啦。如果能够嘅话，咁啊梗系好啦。一路咧加强嗰个做工作嗰个心情啊，更加变得好啲嘅。咁我以前咧做过两份工咧，我觉得喺我职场嘅生涯里边咧，好深印象，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其实都几难做嘅，有啲位。点解咧？因为呢两份工咧都系冇得瞓嘅。 啊，电视台啊嘛。 你有冇翻？除咗电视台，仲做医院嘅急症室，即系两份工咧都系要翻轮更嘅。咁、其中嗰个轮夜晚咧就最辛苦啦。最辛苦系咩咧？系冇嘢做。其实咧翻工冇嘢做系仲辛苦过多嘢做，尤其是你翻夜晚。 你有冇攞本书睇啊？ 睇书咯，听音乐咯，就是、听歌咯，听啲嘈啲嘅音乐啦。咁、电视台嗰个工作咧就好啲咯，因为你要睇住个电视机咧、我系做嗰啲揿掣啊嘛，即系播完一套片、就揿一啲嘅广告，然后再完咗广告又揿一条片。 咁少一粒掣都麻烦。 夜晚系一个钟，可能系揿一次，都咁就到下一个钟、 哦。你教个闹钟提住佢咯。 其实是有一次真的瞓着咗嘅，咁出面有啲机房嗰啲哥哥就大声嗌入嚟，喂起身啦、啊、咁样咯，咁、所以有时咧翻工咧真系要保持清醒，原来都有少少困难。令我谂起呢一只歌曲啊，冇得瞓啊！如果你而家都系即系要翻紧夜班工作啦，希望你都似我咁啊，采取一啲快歌攻势，听一下啲快歌，起身行下做下运动，或者食下少少零食，呢啲得噶。Leslie 张国荣的无心睡眠。 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 张国荣经典歌曲无心睡眠啊，好，最近时间十一点搭四啊。 其实讲开你话喺职场咧，我会觉得嘅就系音乐真系能够令到每一个喺度努力紧嘅朋友咧，可以得到有一啲嘅力量嘅。嗱、 嗯， 其实我觉得咧就系工作嘅场所嘅不同咧，可能听嘅歌又会唔同。 嗯，啊，同意啊， 系咪啊？譬如可能你嘅工作，如果你系一个发型师。咁其實嗰啲歌又唔同噶咯，係嘛？即係要剪頭髮嘅話，咁好可能就有一啲可能係會有節奏嘅啲歌曲。我想講嘅就係話，你喺工作嘅場所嘅不同嘅話咧，聽嘅歌都會有不同。你開工嘅時候嘅不同咧，又需要唔同音樂俾你嘅慰藉。你係咪啱啱開緊工咧？嗱、 嗯， 开工嘅时候听歌又会唔同嘅，个 beat 就会比较 upbeat 啲，系、嗯、咪、嗯？好啦，或者系 lunch hour 之后，你可能又要需要有一啲系会比较快啲嘅歌，令到自己能够系啦。嗱、嗯，又或者你定系就嚟收工 嗯， 哇， 又 relax 啲。 又或者就系我都希望呢啲日子会翻嚟嘅，就系加班当中。 嗯， 有冇谂过？ 有啊。 有冇试过就系谂过一个咁样嘅场景咧？喺中环。偶然你可能要揸车，又或者喺嗰度经过，抬头望上去嘅时候，九、 哦、 点过后，你会谂乜嘢啊？ 嗯，有啲灯着咗， 有人喺嗰度开人工，咁、嗯、你就可以谂一谂嘅就 系 可能系有一位新加入呢一间公司嘅同事，佢、 嗯、 嘅工作落后于其他人，所以咧佢必须要加班处理，佢依然咧要留喺呢个办公室嗰度，虽然已经系好攰啦，但系只系有一杯接一杯嘅咖啡。陪住你，得唔得？所以咧呢一首歌咧，我觉得每一次我听嘅时候咧，都会忍唔住咧，会觉得嘅，即系会有啲心痛嘅。呢一首歌系一首韩文歌，所讲紧嘅咧就系话歌词系咁写嘅：所有都市主人已离开嘅座位，我也踏着幸福嘅脚步走了。真心期望嘅梦想已经实现咗吗？ 哇！ 似乎写住好似系堆积如山嘅作业咁样，密密麻麻嘅写满咗好多嘅决心，仿佛见到已经即将升起嘅太阳光芒。有一日过去咗啦，听日依旧会来临。呢一个世界上依然忙碌着，就像父亲所说嘅咁样，只要看着前方走着就得啦。忍不住哭了， 哇！ 哇！你咪想死啊！ 好似好多委屈咁嘅。 系啊，咁当然有好多好长嘅嘢，我就费事再讲啦。咁跟住嘅就系佢最后尾嗰一段嘅，就系话又花了大半天哭泣，再次下定了决心。现在沿着我嘅痕迹，在蔚蓝嘅天空之上，我能找到我嘅梦想。我在明天以前固执的定下约定，每天。送给大家的有这一首韩熙贞的来自《未生》这一套我很喜欢的剧集《明天》。 모두가돌아간자리행복한걸음으로갈까정말바라던꿈들을이룬걸까 日和的白骨气早给马嫩他真的벌써일어난눈부신해가보여또하루가가고내일은또오고이세상은바삐움직이고 所有正在工作的朋友送给你加油努力。 哇好听好 听。行 行我会即收到你的信息我会加油。 是啊你要加油。其实我刚才很开心因为我找到这只歌就很兴奋。跟着我就跟 Porter 在分享他说什么歌做什么事。跟着我给他听即现在是帮着我们 的同事。跟着他就说我听这首歌你会想到你自己在哪个位置。他就说在 Pantry。好攰，冲紧一杯咖啡， 可能 自己企喺度谂紧嘢， 好有画面， 可能外边已经黑晒，得翻一个人，同埋 office， 但系仲未做晒啲嘢， 系啦，熄咗好多灯， 想走就 佢个 area 未熄灯， 系啦，其他啲老板走晒啦， 系啊， 你留低做嘢啦， 打工仔， 系 一画面， 加油，大家加油， 好努力加油， 系， 我曾经咧响国内咧开一间小小嘅广告公司。咁其實咧，我哋每次 香港公司叫少少講， 係啦，每次最開心咧就係同成班同事出去，然後傾成單生意啦，就真係好開心嘅。 project 啦， 係啦。咁有一次咧，我哋去一個珠寶公司嗰度傾，嗰個珠寶公司係香港都有嘅，咁就幫佢搞啲小型嘅活動啦， 展覽會啊，咁嗰啲啊， 係類似啦活動啦，咁啊滿心歡喜咧，又同成班同事去啦，哇傾。是老闆嗰、那個即係屋企人同我哋傾嘅，咁啊，哇正啊，好開心啊！因為又係朋友介紹，咁諗定一定係十拿九穩啦。咁佢又話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但係嗰啲預算咧又 cut 得好多。 嗯。 咁我又同啲同事商量啦，即係譬如話舉例十萬蚊嘅，而家佢話五萬蚊。 嗯。 咁我又同啲同事傾啦。 但真係會 cut 個幅度咁大嘅，即係有十萬。 我舉例嘅，梗係會啦。 佢同你傾一斬斬一半啊嘛，等你慢慢再傾，可能傾到心目中諗住俾八萬你嘅，你五萬肯嘅話，我咪五萬咯，係咁嘅。 咁我同啲同事傾下，有個同事好好，我即係即刻計數。去計下，即係有幾多利潤啊？可以點點點點點啊？話、嗯、 但可唔可以咁講咧？五萬有五萬做啫， 係啊， 係咪啊？十萬有十萬做 啦，即 係十萬可能我揾五個同事做， 冇錯， 五萬咁咪三個咯， 啊啊、 即係咁樣計數啫，係。 咁啊 ，O 唔 OK？ 好 OK， 好去咯，又倾咯。跟住今次咧，嗰个老板好好，佢约咗我哋去某间酒店嘅 coffee shop， 哇，好开心啊！ 食翻餐， 每人送一只金戒指。 哇、啊，你真系好聪明，你听住。远远见到老板嚟，哇，定住几袋嘢，纸袋喎，即系细细个纸袋， 佢哋自己嘅珠宝系咪？ 系啦，嗰 间公司 好开心，大家都哎呀， 正嘅 肯定啲啦，即系哇，坐喺度咁啊，一嚟佢阿 K K K 嗰个，即系唔好剁咁多，都剁咗啲，跟住佢话啊，就咁啦，好啦，开始啦 ，OK， 好好好，啊，跟住佢想走啊，咦？心谂嗰几袋做咩唔摆低？你明唔明啊？ 唔系俾我哋嘅咩？ 系啦， 我见到我会开心噶， 我梗系会开心啦。 系啊，你一定系为咗我哋啦。 啲防守都冇咁严密啊， 系啊， 松懈晒， 透晒汗。 系啊，即系佢话点几乎都话，哎呀，快啲啦，俾咗我哋先啦。啊，咁啊好啦好啦，跟住佢攞嗰几袋嘢起身走，啊，大家失望嘅，我翻转头。啊！差啲唔記得送俾你哋嘅，一人一袋，哇！ 咩嚟噶？咩嚟噶？裏面， 跟住佢走咗。你估下？ 我估金誒， 係咪佢嘅公司 嗰啲嘢？ 我知一個金牌。 錯，三次。 但係咪同金都有關嘅？金色嗰啲有關。 應該唔會太值錢。 係啊。 係咪唔會太值錢？所以我就覺得係呢一啲咯。其實嗰啲牌咧。博弈嘅啫嘛， 唔系牌， 直情唔系牌， 唔系牌添啊， 系佢公司嘅风褛， 谂多咗， 好嘢， 谂多咗， 呢个老板真系好嘢， 即系大家你眼望， 博弈烟嘅风褛， 系啊，咁跟住其中一个女仔，佢唔系谂住我哋去铺头门口派波啊， 咁又未必，但系冇可能咁样做得出咯， 其实佢系笑佢啊嘛，即系人哋派波咪着件风褛喺门口派波嘅。 你都冇理由俾件風褸我啊！我都唔會着噶。 有冇仲印埋個公司個名啊？ 梗係 有啦， 仲要佢公司個 logo 顏色同個字都一樣咁樣，係 啊！ 真係好。 你呢一世都唔會着噶嗰啲， 唔會啦。 除咗佢逼你去參加佢公司嗰啲 sports day 咧，你夾生要着噶啫嘛。 又或者出面落雨，你冇帶遮，你就攞件風褸去 着 啦。 冇錯冇錯， 着完 抌都係。 係啊，真係抌噶。係啊，但係有個同事。佢话：咦，啲质量几好，你都系咪唔要啊？你点？ 总有呢啲同事嘅， 系总有， 好环保，环保嘅同志。 得啦，唔紧要啦，攞嚟啦，送俾你啦，送俾你啦。哎呀， 你翻屋企着啦。 哇，跟住未算，跟住做完之后啦，跟住佢 又送嘢， 又着我俾佢酒店。跟住找数，找埋啲尾数，找，跟住佢就又系有个纸袋。 系 嗱。 大家 有10,000元嘅，我依家咧就用我哋公司嘅 coupon 俾你哋。 哦，又系 coupon， 又唔系货物，即系仲要买嘢，仲要买嘢， 系啊，唔系佢真系现金嘅 coupon 嚟嘅。 咁你都要买嘢先用到。 系啊，但系我唔一定要买你嘅嘢噶。 明啊，即系点样都好过你都要绑衬翻佢咯。我个钱就左手嚟右手翻嚟我袋啊嘛。 真系激死啊！喂，好啊，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正同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电影团队商讨，研究保留同重置部分场景，俾市民同埋游客到访打卡。香港电影工作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影拍摄并非将整个昔日的城寨搭建出来，而是个别场景组装，他担心会影响参观者的投入感，因此认为有关方面要控制观众的期望落差。田启文又说，展示地点亦要考虑安全和便利性的问题，同时要思考若果这套电影热潮日后减退之后，要怎样延续宣扬香港的影视文化。九龙城南区议员李超宇建议，可以在九龙城寨的原址，即是现时的九龙寨城公园内辟出角落，重置部分场景，又或者在公园内设立导赏板，呈现出昔日城寨的情况，给市民或者游客打卡。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有两架日航客机碰撞，冇人受伤。日本传媒报道，日航一架准备飞往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的编号503号班机，当地上午7:30左右从停机坪向右移动时，左侧机翼和正要进入旁边停机坪的另一架日航客机右侧机翼碰撞。当时机上有328人，航班事故后取消，而被撞客机当时是在准备当中。两架客机都是空中巴士 A350-900， 都是由拖车移动。日本政府、国土交通省和日航调查今次事故。解放军东部战区今明在台岛周边开展演习，演习今早7:45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马祖岛等展开。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教强调，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央视评论指出，演习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亦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的有力威胁，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评论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520就职讲话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台湾和平稳定，独声极强，危害极大，大陆反制正当合法而且必要。评论又表示，赖清德无论如何粉饰，无法掩盖贩卖两国论的事实，希望台湾岛内民众擦亮眼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47点，跌咗247点，成交金额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跌咗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7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59.3升1.15，腾讯控股382.4跌2毫，阿里巴巴80元跌3元，盈富基金19.1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8.18跌8.8，美团119.7跌9毫，建设银行5.83跌6仙。中海油19.14升1毫，小米集团18.94跌咗5毫，南方恒生科技3.85跌咗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7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9，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037点，升418点。港金报22,070元，跌咗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0.77美元，卖出2,37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系车多少少噶。咁提翻你啦，马鞍山嘅年华路同埋乐和沙里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四点钟，部分嘅路段会由双线双程行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尖沙咀嘅加兰围有路面下陷，近加连威路道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咗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太子道上观塘绕道分叉位观塘、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开面店嘅，有一晚有个男人入咗嚟咬两碗面，一碗自己食啦，一碗放喺对面个吉位度。个男人对住空气讲啊，老婆啊，食饭啦。食完之后佢又讲，老婆啊，我出去一阵啦。好快翻嚟，跟住嗰个男人就冇翻过嚟啦。 食 白食白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咦，点解顶帽都唔啱我戴嘅？ 肥强，顶帽唔系俾你噶，你梗系唔啱戴啦。 我知，古语有云，冇咁大个头就冇戴咁大顶帽。 现代 Sarah 姑妈，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冇帽带嘅安全帽就千祈唔好带嚟开工啦。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帽嘅资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重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系 Manson Vibes 张俊桥。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上次我啱啱讲就话攞咗件风褛啦，原来终于做完啦，成个项目收晒钱啦，当然咧仲有啲系佢啲 coupon， 咁我哋都去庆祝下啦。财务部话，不如我哋去唱卡拉 OK 咯。嗰晚我哋一齊穿住佢嗰件風褸咧， 就 真係 好嬲，嗰件風褸就係好嬲， 你明唔明啊？ 梗知啦， 係好開心，即係發泄曬出嚟嘅，就係呢首歌。 多， 追折多，趴低砌砌过，提前闹颈多，生仔都谂过，阿女太肚饿，屋租都要拖，有乜嘢会令你心花怒放？ 开工听的歌啦，我觉得咧打工仔有一样嘢咧个能力好重要，嗰个能力系咩？叫抗逆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打过啲工作咧，系好大好大嘅压力，即系由四方八面咧，主要系由上边下移落嚟啦咁样。咁我嗰时打过一份工咧，本来入去系啱啱进入社会冇几耐，即系仲系好似傻更更咁样入呢一个部门咧做叫第三把交椅啦，即系上面仲有个大老细，跟住二老细，仲有我咁样。 哇！好你初出茅庐已经坐第三把交椅啊！ 嗰啲系好鸡嘅， 全公司得四个人， 跟住下面嗰啲就系劳动阶层。 你咪嚟， 真下边嗰啲系劳动阶层，跟住副助理、助理有两个助理经理，咁有一个就系 senior 啲嘅助理经理，咁咯，咁啊入到去仲唔知道啊，都几好啊，即系叫助理经理啊，点知咧做咗唔够一年，咁第二把交椅嗰个咧。做咗一样嘢，炒咗喎。我 头先嚟， 我突然翻去，咦？点解冇咗嘅？哦，系啊，因为咁，而家炒咗啦。你做埋佢嗰个位啦，咁样，咁啊得翻我一个咯。咁有少 有冇升你先？ 唔叫升，但系你要做埋佢嘅嘢咯，做埋佢嘅嘢咯。好啦，咁已经感觉个压力系多咗一重咯。点知咧，再做咗半年之后，突然间有一日，上面同我讲，你即系嗰个大老细咧，即系我个部门嘅主管咧，而家我哋谂住调佢另外一部门，开个新部门。跟住你做佢啲嘢啦，咁 哇 哇 开心啊， 系啦，又开心，但系咧我又惊，因为跟住就个个望住我噶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咩问题咧？之前咧就问佢哋两个啊嘛，我硬硬脚嘅啫嘛，我而家每一样嘢。 阿 Michael， 而家点啊？系点啊？同埋每一日咧要拎数落去报告嘅时候咧， 交数系最大压力。 系啊，每一日落去嗰个大办公室，全部 open plan， 大老细坐中间，你点搞噶？系啊， 闹人嘅老细我最怕。 每日厉必闹，同埋佢好好中气，拍晒台嗰啲。 即系总之最远嗰个阿婶都听到。 最惨系咩咧？因为我真系好新嘅啫。其实如果以一个职场嚟讲，年几两年。入嚟打工咧，其實仲係好新嘅，但我要負責曬所有嗰啲 click clack 嗰啲 咩公司嚟噶？ 係一間 唱片公司， 係一間樂器公司。 哦， 樂器公司。咁總之咧就係話，點解阿陳小明點解佢單嘢會咁㗎？ 我唔知喎，佢接嘅。你而家系部门主管，你点、 啊、 可以答我唔知 啊？ 结果咧，我每一日咧就系、是、瞓上床嘅时候好唔开心，因为听朝瞓醒又要翻工。 唔系，咁你执翻正咯？你自己有冇谂过啊？ 执翻正自己定真 系？系即系成个部门、 啊， 我知道，因为 需要你有啲咩， 即系等佢问你，你唔知，你咪从今起，样样都要知。 啊、 你埋嚟， 要令到佢唔 难 为止咯， 梗系咁啦。 系，如果懂事就系啦，但系当时我哋真系好 年少无知， 年少无知啦。咁、再过咗，我谂三个月到，我就真系受唔住啦，我就辞职啦。但 系 嗰时咧，成段时间咧，因为喺尖沙咀区嚟嘅，咁我成日就走去海边嗰度，一路喺度听歌。一路谂啊，真系好似战场咁。 唔使啊嘛， 我辛苦。 点解你唔问下佢哋啫？系咯， 唔使啊， 我帮你。 我明嘅，即系佢系需要咁样沉沦喺一啲咁样，好似觉得系被迫害咁嘅感觉里面。 饮住罐饮把 啤酒，系啊，我真系。食啲嘢咁样系咪啊？食啲仔咁样。 点解？ 点解系我？点解要识我？ 系 昨夜渡轮上。 夜渡难何再演，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在清醒，在此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好，到小睿睿。 好啦，嗱，咁同大家要讲一讲咧，有关于一啲统计。咁其实原来咧，即系撇开你嘅工作嘅性质又唔同啦。其实咧有一啲嘅专业人士咧曾经有分析过，原来啊喺你做紧嘢嘅时候嘅话咧。听啲咩嘅音乐，同埋你嘅集中力咧，系有非常密切嘅关系嘅。 咁犀利！ 特别咧，头先我点解会播韩国歌？你哋有冇留意过？其实好多时候咧，喺 office 嗰度听歌，特别系听一啲你唔识嘅外语。 系冇咁影响到你嘅工作嘅、 嗯哦， 因为你唔知佢讲咩噶，但系你只不过就系听到佢嘅 melody， 好可能就系佢陪住你，所以其实咧佢其中嘅一个诶调查咧就系话，你反而可以听一啲嘅你完全唔听得明嘅外语歌，一路咁样一路听住嘅话咧，其实系会能够提升到你嘅工作嘅效力嘅。 同意啊！ 仲有啦，你要留意一样嘢，人嘅集中力咧，其实每次最多你知唔知可以为自己耐噶咋？ 三分钟， 好短嘅咋，20分钟。 哇！ 所以咧，其实你做嘢都好啦，思绪咧就会周围咁样去走嘅。 所以你唔怪得我啦。 我唔怪得你，但系我哋都明嘅。咁但系你如果咁讲嘅话咧，佢会如果你喺二十分钟里面嘅话，你仍然继续系要咁样咧留守住喺同一个咁样嘅停住喺同一个咁嘅状态嘅话咧，你开始你知唔知你会做咩啊？ 唔知啊！ 你会开始思考一啲不满嘅事情啊！ 我负面情绪涌上嚟， 喂， 咁啊真系几 得意啊！ 系啊， 冇错。所以专家就系话，如果系咁嘅话咧，请你喺嗰个时候嘅话咧，听一听或者十五分钟至半小时嘅音乐，又或者俾啲音乐陪住你，咁就可以增加咧你脑里面嘅一啲叫做快乐荷尔蒙咧，即系佢叫内啡肽，大家都知噶啦。所以其实咧，佢系应该喺你做紧嘢嘅时候咧，系听唔同嘅歌嘅，将你嘅人咧从呢个负面嘅情绪嗰度咧带翻去个现实嗰度提。升你嘅集中力啊吓，咁而英国方面咧有一个叫做 Mind Lab 啦，亦都系进行咗有一个研究，有九成嘅员工喺工作嘅时候，如果听紧音乐情况之下嘅话咧，系能够直接提升佢自己嘅工作力量嘅。咁而咧呢一个嘅神经学家亦都有讲到，音乐咧更加有能够调整你自己嘅情绪，使到员工咧有积极向上嘅心态，系咪几 好？ 所以咧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喺唔同嘅时间，你应该要用唔同嘅音乐或者系你自己中意嘅歌曲。去令到自己能够提升一下、鼓励一下，同埋有嗰种嘅感觉。头先我有讲过嘅就系话加班啦、一个场景啦、大家一定有见过嘅，真 系 好浪漫，系咪？但系好辛苦，但系自己一个人喺度做、有时试过做个天光噶、 我都试过啦。 你试过啦？但系其实浪漫嘅、有几个同 天 嘅， 系啊。跟住咧，有人問，有人問肚饿啊，咁嗌啲嘢，哇，好浪漫。原来去到六点钟嗌啲早餐嚟。嗰杯咖啡啊，嗰、個碗餐蛋面好簡單自由，係啊，好正啊，然後行出嚟，天光咯喎！ 係啊，我明啊，呢一種就係講緊嘅就係 team spirit 啦，係嘛？即係你有啲同事同你一齊捱嘅，或者你自己一個人嘅話，你都會覺得嘅就係、是、哇，呢一種咁樣嘅辛苦嘅話係正嘅。好啦，咁我想講到嘅就係話好多時候同打工仔講咗頭先嗰個調查之後，你不妨可以嘅就係喺你自己覺得真係好攰嘅時候，聽一啲比較係 upbeat 啲嘅歌曲。我覺得呢首歌曲非常啱。呢啲 OK 啊，有時我間唔中都會聽到啲後生仔聽。At the tone, 'cause today 我哋 Bruno Mars 嘅呢首歌快乐十二点， 哇，醒晒， 醒晒， 攰下啦，有时系啊，懒下啦，我意思系， 努力， 努力，加油！ 每年呢个季节咧，好多外国嘅朋友仔翻嚟香港做暑期工，吓咁我亦都已经帮紧啲小朋友揾紧啲 intern 嘅工作。咁佢我有时同佢哋倾偈，你都要知佢想做乜嘢嘢啊等等啦。哇，原来咧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即系我意思系仲读紧可能 year four 啊 year three 啊嗰啲加拿大嗰啲翻嚟嗰啲咧，原来佢哋都好紧张，都好想做嘢。有一顆上進的心，似唔似我啊？你覺得？ 繼續講。 你何必呢？ 點答你？ 唔係個樣 都冇一樣嘢似。 咁咧，我同佢哋傾偈咧，我發覺而家佢哋都如果係想做嘅咧，真係會係好用心嘅。咁但我都話俾佢聽，即係如果你啱啱出嚟做嘢咧，好似你話齋啦，會面對好多唔知乜嘢嘢嘅無良嘅同事啊，咩都有機會。是但反正咧，我覺得 講無良嘅同事， 唔係僱主咩？因為你自己係僱主啊，你 僱主就一定係無良，係咪咁嘅意思？ 因為我遇到有啲無良嘅同事啊， 哦，你真係自己投入咗佢， 係啦， 我投入啦， 就係呢首歌鼓勵佢哋，係啦。 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 步，每个人都有年少无知的时间。 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界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二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痛。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五月二十三号嘅早上，应该系中午啦，十二点十二分，廿七度嘅温，相对湿度86%，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明日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嘅。呢个周末仍然有骤雨，同埋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 寻找爱的故事， 漫步去天堂。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真实的故事。这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年轻的教授，刚刚到过39岁的生日，成为整个系里面最年轻的教授。他踌躇满志，准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前途非常光明。点知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一张冰冷的诊断报告，将他从这个春天之中推进寒冬。他患了肝癌，还要是末期。这个就是一个上天同他开的黑色幽默，一个完全出人意表的无情宣判。但到了这样，悲伤有什么用呢？他唯有无奈地接受，但是心有不甘，因为还有很多事想做未做。这么多年来，他忙于教学研究，没有时间探爸爸妈妈，不停地做不停地做，身边的亲人好像变成隐形一样。反为爸爸妈妈经常打电话来提醒他，记得注意身体啊，记得吃饭啊，早点睡啊，不要搞到这么累啊，不要搞坏个身体啊。还有他的女刚刚上中一，功课很多未适应，很需要自己的帮手和辅导。还有太太，太太都很辛苦，也有一份工，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间他怎么可以离开他们呢？有一天他公园那里散心，希望将烦恼摆低，他见到草地那里有班人很开心，在那里跳健康舞，每一个人都精神抖擞，笑容满面。跟着有个老伯在旁边看着看着就说，啊，你看看人家那些，患癌症都这么开心，啊，你说我们烦恼什么啊？教授问，啊，伯伯，啊，你说真的，现在在草地跳舞那些，什么他们癌症的患者吗？老伯伯笑了笑，点点头说，是啊，他们都是一个抗癌协会的会员，来个个星期六日都是在这里在跳下舞倾下偈的。啊，真是的。原来这位老先生自己都是有肝癌，10年前已经响起死亡的预报，不过他乐观的心情一路笑呵呵地活到今日。他都是这个协会的活跃分子来的。老先生安慰他说，哦，原来你最近都确诊了，其实癌症都不是那么可怕啫，不要被他吓亲啊。唉，后生仔，每个人早晚都要去天堂的啦，不过你可以慢慢行去的嘛。天堂每一个人都要去，有些去快一点，有些去慢一点，就要看你的心境。老伯伯继续就讲了，路上边睇多啲人间嘅美景，享受多啲人生嘅乐趣。虽然系咁，教授听完就话咯：，唉，我都知嘅，伯伯，人系抗不过命噶，唔系想慢就慢落嚟噶。老伯伯笑一笑话：系嘅，不过只要你懂得珍惜每一日，开心每一日，放慢脚步，你睇下我，我而家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噶。我病咗咁又点啫？我仲快乐咁活多咗10年。仲未行到去，你学一下我啦。听到老先生的说话之后，他心头的抑郁好像冲淡了很多。跟住落嚟的日子，他积极地配合这个疗程，还加入这个抗癌的协会，参加很多的活动，每一日很快乐，很充实。时间匆匆，3年过去了。女儿读得好好，开始适应啦。佢自己都完成咗好多嘅研究嘅课题，培养咗好多嘅学生。蓦然回首，呢3年喺人间真系快乐多于烦恼。佢已经冇再谂起佢个病，直至到有一日，当佢女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嗰日，佢终于无憾咁躺下啦。临离开之前，佢微笑咁同太太同个女讲。我攰啦，行唔喐啦，我喺天堂唞一唞，你哋要慢慢行，到时我哋再见。 找爱的故事。最后的一句，我爱你。阿兰在医院做，在一间大医院，她服务的就是末期癌症病房。那天有位婶婶送来的时候，她见到一个叔叔焦虑不安地站在旁边。原来她叫权叔权婶。权婶刚刚进来的时候精神都还是可以的。阿兰就跟她说，有什么帮手啊，你告诉我听得了。权婶就说，可不可以教我怎样开这个电视机啊，我喜欢看电视没那么闷。在往后的日子里面，阿兰和权婶慢慢开始熟，就谈了一些心事了。有一次倾开偈，阿权心就话啦：，我身边个男人啊，冇情趣噶，净系识嗌我傻婆，从来都冇讲过爱我，花都冇送过，情人节卡乜嘢都冇送过。如果我能够走之前听到一句我爱你，咁就真系冇咩遗憾。不过唔会啦，佢点会啊？咁多年都冇讲过。权叔每日都有嚟探阿权婶嘅，不过说话就唔多啦，净系默默咁坐喺床边陪住佢，直到佢瞓着，佢就走啦。后来阿兰先知道阿权叔系个装修师傅，平时冇咩嗜好嘅，佢哋两个都冇小朋友，生活过得安稳平淡。有一日喺医院嘅餐厅食午饭嘅时候，阿权叔都喺度。于是阿兰就坐埋同佢倾咗一阵，倾倾下记得权婶提过嗰啲遗憾，就问阿权叔啦：系咧，你有冇同你太太讲过你爱佢啊？权叔会听到世界上最奇怪嘅说话，吓呢啲说话唔使讲啦，结咗婚咁多年，我唔爱佢点会娶佢啊？唔使讲嘅。跟住阿兰就话啦：系嘅，佢系知道嘅，不过有时女人都好想听嗰句说话噶。把握机会俾佢听一次，等佢高兴下啦，好吗？嗰日系情人节之前两日，二月十二号。两日后嘅中午，阿兰路过病房嘅时候，见到权叔企喺侧边，挨住埲墙，冇离神气，目光呆滞。身边阿兰问下护士：哦，原来权婶啱啱今朝十点钟嘅时候离开咗啦。佢走埋安慰阿权叔，权叔深深咁叹咗口气话：你两日前同我讲嗰番说话，我谂咗好耐好耐。你系啱嘅，今朝我同佢讲咗啦。我话：老婆啊，我真系好爱你啊，娶到你系我最大嘅幸福。佢笑得好开心啊，多谢你啊！讲咗出嚟之后，我心情舒畅好多啦。虽然佢最后都系走咗，不过我相信佢系摆低嗰份遗憾先走嘅。阿兰行入呢个权婶嘅病房，同佢告别。佢嗰阵系睇到呢个床头柜上边摆咗张大大嘅情人节贺卡，系权叔第一次送俾权婶，上面写住：送给我的爱妻，我爱你。人生无常，惜缘惜福，请学会将爱意讲出口俾佢听。 乘风归去，唯恐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翻到十二点半啊，听紧《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嘅，仲有半小时翻嚟啱啱会有 Doctor Eric 咧，同埋呢一个即安剧嘅，千祈唔好行开啦。先听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泉澳广场昨晚发生的快餐店持刀伤人案，43岁疑凶被捕，警方仍然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据了解，他有思觉失调记录。案发在昨晚7点几，网上片段见到被捕男子进入水泉澳广场一间快餐店，用刀斩伤一名50岁女收银员之后，在商场内手持利刀和一架手推车和几名街坊对峙，有街坊手持铝梯防御，之后其中一名街坊抢走疑凶的手推车，几个人合力制服疑凶。警员赶到场后，疑凶双手被锁上手铐，坐在地上。他报称手和头痛，被黑布蒙头，由担架送院。事发现场的快餐店朝早如常营业，有居民说到商场用膳会提高警觉，尽量不会独自外出，也都会减少去商场食肆堂食。政府正同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电影团队商讨，研究保留和重置部分场景，让市民和游客到访打卡。香港电影工作总会发言人田启文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电影拍摄并非将整个昔日的城寨搭建出来，而是个别场景组装，他担心会影响参观者的投入感，因此认为有关方面要控制观众的期望落差。田启文又说，展示地点亦要考虑安全和便利性的问题，同时要思考若果这套电影热潮日后减退之后，要怎样延续宣扬香港的影视文化。九龙城南区议员李超宇建议可以在九龙城寨的原址，即是现时的九龙寨城公园内辟出角落，重置部分场景，又或者在公园内设立导赏板，呈现出昔日城寨的情况给市民或者游客打卡。尖沙咀海滨今个星期六晚将举行全球首场哆啦 A 梦无人机汇演，以宣传七月香港首站巡回展览。主办方策展人林树欣说，选择香港作为首站是包括考虑12年前首次在港举行这项展览时非常成功，反应远超预期，形容是在港种下的因，故此希望感谢香港和这里的粉丝。林树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与日本一方商讨时也有考虑过日本、泰国、内地等不同地方有不同优势，香港好处是国际化。今个星期六的哆啦 A 梦无人机汇演希望为香港带来惊喜和礼物，已经找来本地配音员配合活动设有对话，增加趣味性。林树欣预料本地粉丝多，也都会有海外粉丝前来抢先睹为快。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星期六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0点，跌265点，成交金额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7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59.1升9.5，腾讯控股382.4跌2蚊，盈富基金19.12跌2.2，阿里巴巴79.95跌咗3.05，恒生中国企业68.08跌咗9.8，美团119.4跌2，中海油19.14升1，建设银行5.82跌7，小米集团18.92跌5.2，南方恒生科技3.85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7，日元156.7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8，人民幣7.243，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071点，升454点。港金报22,07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2.05美元，卖出2,37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通成菌， 喂埋都系想开心啫。喺搭车嘅时候，有个大叔喺我隔篱食紧薯条，佢唔小心将啲茄汁滴咗落去我啲鞋度。我望住佢，空气静止咗三秒，跟住佢第一条薯条俾我， 好不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同一诺用尽千方百计都冇办法为女儿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唔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唔可以得救？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喂，早晨 ，Eric 啊， 你好啊 ，Eric 你好啊。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会系承接翻上个礼拜要讲嘅有关嘅就系训练啊，狗仔啊或者猫仔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啦。 系啊， 系咪啊？ 同埋今日系啦，加埋今日有新有个 新嘅新闻 咧，关于动物嘅，就系而家香港咧，如果喂白鸽咧，系罚款10万蚊，同埋监禁一年。 冇错， 系啊，所以就即系有啲人都問話，點解要咁嚴肅呢樣嘢，即係喂白鴿 啫。 其實好多遊客嘅中意喂白鴿，有啲市民都中意喂白鴿啦。咁點解咁即係都幾嚴重啊？10万蚊， 其實 你香港做好多其他法法嘢都冇咁嚴重啦、啊、嚇。 喂，但係 Dodo， 我想問一句啫，除咗白鴿之外，其實我哋唔應該喂任何嘅野生動物，包括野豬啊、馬騮嗰啲咁。但係嗰個懲罰， 冇話野生唔止，其實其他野貓都係野貓。 罰則係咪一樣？罰則係咪一樣啊？知唔知？ 係啦，個原因就有啲原因係一樣嘅，不過白鴿有个特别的白鸽问题啦。第一样嘢，白鸽其实是很破坏我哋个环境的，系啦，因为你唔好睇少，佢啲大便咧系好酸性嘅，系啊，所以就变咗咧，佢可以溶解铁、木同埋石屎都可以 溶。 哇！哦，系啦，所以就同埋加埋你去喂佢嗰阵时候，你好多时渗嗰啲粮食喺地下咧，佢食唔晒咧，你就惹蛇虫鼠蚁噶啦。 嗯， 所以很嚴重的問題是 衛生的問題， 是的，就是有些東西你沒想的，還有很多時候你餵它的地方，現在說的不是100隻、一隻都可以做這些損害的。 咁 咧就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好出好多時佢有地方住噶，咁佢好多時係揾啲高處嘅地方，係好多時會塞嗰啲坑渠成嘅。 啱，係啊， 係啦，所以佢會整一個巢啊，成咁樣就塞啲坑渠成，咁樣就就佢會整，譬如佢喺不全喺度留喺一啲木嗰度，佢慢慢會腐壞嗰啲天花啊、天台啊咁嘅嘢嘅。 嗯，即係總之有好多潛在嘅問題啦嚇，所以我哋盡量 係啊，仲有多啲噶，佢同埋你我哋喺香港咧，我就可以好 lucky 啦，做個獸醫就冇見某幾種病嘅，有一種咧就叫 aspergillosis，一種真菌病嚟嘅。 哦， 咁我感染人嘅，感染人同埋係一個好傳染，有 啲危險對個有住嘅病啦，就會入個鼻梁入面嘅。咁咧仲爭菌喺即係入面好似喺鼻嗰個發毛咁樣啦嚇。咁就呢個病係十分之難醫，係因為個鼻梁唔係個身體入面，到食藥都冇咩用嘅。所以咧，我記得舊時喺大學咧，你直情要麻住啲動物。要倒嘢入去個鼻哥窿入面去醫佢，好大劑，再又驚周邊啲人會傳染，所以呢個病白鴿會 carry 嘅，所以就唔好講話禽流感啊，其他啲嘢啦，梗係都 係。但呢一個病佢 carry 即係，但唔會空氣傳染係咪？你意思係即係接觸 會㗎，空氣傳染 會啊， 直情空氣傳染 好兒戲㗎，係啊， 會傳染人㗎。頭先佢講係咪？ 會傳染人㗎，會傳染㗎。所以加埋同埋佢好明顯，你喂佢嗰陣時，白鴿就繁殖多。咁就會即係好似喂貓咁樣咧，野貓咁樣，你會開始 unbalance 個環境嘅，因為呢啲嘢就繁殖多，咁樣就變咗會吸引有關嘅野生動物係即係食佢啲廢物啊，污染環境啊，如果係野貓嘅，就可能即係破壞多啲其他雀仔啊，咁啊就其實就千祈無謂，即、就、係、是、我認為唔係錯金，係功德嚟嘅， 係，冇錯冇錯，同意嘅嚇，咁大家千祈就唔好喂啦 ，OK， 好喂嗱，我哋而家咧有四分鐘，你會唔會繼續開翻上次嗰個話題？ 好啊！上次我哋講到話，我哋上個禮拜話題嗰、那個公眾冇聽咧，就係、是、我哋講緊有咩mistakes 啲人訓練狗隻會上到錯嘅，係啦。咁我哋上次講到咧，就係、是、我就係好快心嚟，就係、是、上次話冇不停重複啦，冇講叫個名十次，因為就動物唔會翻轉頭啦。因為另外一樣嘢就係要我記得係 你除咗有呢樣嘢之外嘅話，你仲有 係啦，我哋係啦，要冇之前再講啦。咁就又記得如果你個人咧，即係你要分配時間啦，同埋你如果 training 你要有耐性，唔可以猛整去做呢樣嘢，因為你好可能而猛整咧，你會做個懲罰嘅動作。係啦，好多時你懲罰佢咧係唔公平啦，佢唔知你仲懲罰做乜嘢啦，所以有時有反效果嘅。所以訓練期間要靜心少少啦，同埋咧就記得咧，你訓練嗰時咧就有啲人咧好得意嘅，懲罰又好，訓練又好咧，個反應好矛盾，比最 classic 嘅懲罰嘅原因啦，就係、是、只狗喺屋企即係屙錯地方，咁咧就個主人就翻屋企放工，就發現咗成屋都係，咁樣咧就個主人就自然發癲啦， 梗係啦， 就係啦，追鬧只狗啦，咁樣就甚至乎打佢啦，不過咧。嗰隻狗係幾個鐘頭前屙過篤尿噶啦，咁就變咗咧就 諗唔到點解你無端端打我咧咁樣係嘛？ 係啦，咁之後就知道原來係歡迎你入門口就打， 就俾你打， 就 所以係 俾你 後 打噶，咁就變咗佢就有人入門口就咬噶啦。 哦，因為佢搞唔清楚究竟我做咗啲咩嘢會受到懲罰。 啱啦，啱啦，同埋咧就呢個帶入我另外個問題就係、是，你好多主人咧會唔覺意鼓勵啲唔適當嘅行為嘅。 咪住 ，Dr. Eric， 咁如果我搞清楚，我俾佢知道嘅就係原來我係唔中意你喺周圍便溺，例如我見過有啲主人會點樣咧，會拉佢過去，佢就係嗰篤嘢嗰度，跟住咧就 吞 佢個頭落去。哦，因為佢係要即時做咗呢一件事，你就話俾佢。佢先至會記得嘅， 啱啦。咁樣同埋加埋，如果你有即時唔係講笑嘅，譬如咧，你當佢我頭先琴日我上次上個禮拜有講過，你訓練佢就俾鼓勵佢啦。譬如你記得要吸引佢做個動作，你先至用個口語講啦，即係你要呃到佢錯，佢錯咗你先講 sit 先有用噶嘛。 嗯 系啦，咁你試嗰陣時候你就俾個鼓勵佢啦，那個鼓勵要即時嘅，你從嚟係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有科學根據，你等多過七秒佢就開始 唔記得 了，有因為佢唔會 link 嗰兩樣嘢。 七秒啊！ 如果你記得嗰個好 classic 狗訓練咧，永遠都係你如果你記得喺好多人做過化學文學都有聽過個故仔叫 Pavlov's Dog， 即係有個人咧就餵嘢食嗰陣時就敲個鐘，佢夠流口水，咁樣就如果有一日咧佢就次次敲鐘佢就流口水嘅，咁樣就之後冇嘢食都會敲鐘流口水，狗咧就會變咗咁樣。不過個敲鐘同埋流口水食嘢嗰 part 係一定要即時嘅。如果食完你先敲鐘咧，只狗就唔會同個鐘。聽到鐘會下次啦， 所以訓練佢都一樣，係咪？係要即時嘅。 要快。 哦。 同埋要小心，唔好 我日日都見咧，即係譬如有一隻狗咧，我就有即係一個例子，就係嚟到檢查嗰時咧，只狗咧就係嚟緊咬緊個姑娘噶啦。系啦， 保重保重， 系啦，咁样就或者好恶啊，成个主人咧喺后边就讲乖啊，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咁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唔觉意鼓励咗一个恶嘅行为啦。 哦，应该语气恶啲啊， 唔系你应该点啊？ 系啦，你第一样要拉开佢，你可能要轰佢走开，咁啊之后就唔睬佢或者乜嘢，又绝对唔系用呢、這个。 咁温柔嘅 服从嘅口吻，因为佢唔知道你讲咩嘢，理解你好多嘢。佢主人讲一样嘢系对一个人讲系啱嘅， 对狗佢唔明嘅， 不过狗唔会嘅。 OK， 好，大家多啲留意一下呢个教小朋友、小狗唔系小朋友小狗嘅态度或者技术。我哋下次再倾过呢个话题，好冇？多谢 收听，多谢 Eric， 拜 拜。 好啦，时间去到差唔多晏昼一点钟，有呢个即安剧，我哋听日星影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AI AI， 唔该帮我咧生成一个好啲嘅样子。咦，呢个碌掂喎？ 睇下搞咩啊你？ 喂 ，Sarah 姑妈，嗱，你咁有 taste 又见惯大场面，我想请问你咧，嚟紧星期六咧，我要去相睇啊！我想以一个平实得嚟又带啲浪漫同不羁嘅形象出现。嗱，我问咗 AI 啊，佢话咁样好睇，你觉得咧？ 诶，其实你本身有学识又有智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系着件穿窿底衫去相睇都点啦？不过咧，我建议你要戴顶高帽。 Sarah， 你讲咩话？ 诶 ，Manson， 肥强咧星期六要相睇啊！AI 生成佢呢一个 look 啊，喂，你睇下得唔得？ 喂，老表，唔该帮下眼咧。 头先我远远就听到 Sarah 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不过我依家见到你真人，我终于都明白 Sarah 意思啦。我同 Sarah 意见一样。 啊，即系点啊？ 我都建议你戴翻顶高帽啊。 唔明、啊。 你而家个样啊咁不修边幅，个发型又乱到好似雀巢咁，又成面须根。我叫你啊戴顶高帽，仲要大啲嘅，由头笠到落脚，见唔到个样嘅就掂啦。 Sarah 姑妈，你太过分啦 ！Manson， 借你顶安全帽嚟，等我笠实 Sarah 姑妈。 等先，等先，飞强，你要记住啊，安全帽系工友嘅好朋友兼好拍档兼好帮手，绝对就唔系玩玩下噶。 冇错啦，飞强，安全帽啊仲系工友好重要嘅个人防护装备，唔好攞嚟玩啊！Manson 啊，你同我点醒佢啦？ 咁就要听我娓娓道来啦。 喂，你哋唔好成日以为我真系乜都唔识半桶水，即管放马过嚟。 头部受伤意外系本港常见嘅职业意外，喺建造业咧就尤其普遍，每年都有好多工人喺工作期间整伤个头部，甚至因而死亡啊。而喺工作地点可以引致头部受伤嘅危险，主要包括头部可能遭堕下或者飞散嘅物件冲击，头部可能撞到突出嘅物件或者遭摆动嘅物件撞击，同埋喺堕下期间或者着地嘅时候咧，头部系可能撞到物件嘅。 为咗有效咁样减低头部受伤嘅危险，承建商雇主应该要提供合适种类并且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所选用嘅安全帽咧，应该要符合某啲特定嘅功能要求，其中包括吸收冲击性能、防刺穿性能，并且可以调校松紧，让使用者佩戴嘅时候感到舒适。当然，安全帽必须要正确佩戴，先至能够有效咁样发挥佢嘅保护作用噶。 哇 ，Sarah 姑妈。估唔到咧，你平时得闲冇嘢做，原来都好留意职安健相关嘅信息。好彩我肥强都唔舒适，我都知道负责建筑地盘嘅承建商啊，必须向受雇于建筑地盘嘅每名工人提供适当嘅安全帽，仲要确保如果冇佩戴适当安全帽嘅工人咧，系唔可以逗留响呢个建筑地盘内嘅。此外啊，任何人如果冇佩戴适当嘅安全帽咧，不得进入建筑地盘。適當安全帽是必須配有帽帶並連接在帽殼或者頭圍帶上的。 另一方面，每名雇主都必須確保在工作中的雇員的安全和健康，因此雇主是有責任去評估和工作環境和工作有關而可引致頭部受傷的危險，以及決定雇員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帽。 雇主的责任啊，仲要伸延至需要向所有雇员提供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督。为咗有效履行责任，雇主应该提供安全工作制度，或者制定一套头部保护计划，列明有关安全帽的拣选、使用、护理同埋保养等嘅事宜。 仲有啊，每名雇员需要照顾自己同埋其他雇员嘅安全以及系健康，并且需要同雇主合作，令安全规定及规则得以遵守。雇员必须要遵照雇主嘅规则以及指示，以确保自己适当佩戴同埋妥为护理雇主所提供嘅安全帽。 两位对安全帽嘅相关资料认识都几深喎。 Manson， 我同 Sarah 姑妈都系班门弄斧咋。至于安全帽嘅帽带呢个重点部分呢，都系留翻俾你啦。 好，咁又等我娓娓道来啦。帽带系系固系统嘅一部分，由放喺下颌下面嘅带组成，通常以 Y 型带连接喺帽壳或者喺头围带上，用嚟将安全帽固定喺使用者头上，并防止安全帽喺受到冲击或者人体堕下期间脱落。 哇，专业真系专业啊！咁我都即刻想请教一下另一个重点啊！ 咩重点呢？肥强， 听住啦，就系、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帽。 有请 Manson 娓娓道来。 即系假如工作地点有引致头部受伤嘅潜在危险，就要提供安全帽俾员工使用，以及备存安全帽嘅收发记录。工作地点亦都要预留足够数量嘅安全帽，以应付更换嘅需要，同埋供访客使用。 诶，而家我系工人甲，唔该，我想问一下点戴啊？有咩训练可以提供俾我啊？ 工人甲先生你好，工地负责人系必须向每名佩戴者提供适当嘅训练，并备存训练记录。训练嘅内容应该包括下列嘅各项：潜在响工作地点并可能引致头部受伤嘅危险，预防头部受伤嘅措施，佩戴安全帽嘅原因，何时应该佩戴安全帽。帽带的重要性、法律责任、安全帽的基本保护原理、正确佩戴的方法、附加配件和其装配方法、安全守则，例如在使用之前应该先进行检查、护理和保养，以及安全帽的寿命和更换。 明白晒，工人月阿姑，到你问。 好，请问安全帽有啲乜嘢安全守则我哋要记实噶？嗰啲例子嚟听下。 工人月阿姑姐姐。大家要知道，所有工人都绝对不可以使用已损坏的安全帽。如果发现损坏，就要交给负责人更换和代为弃置。而有关安全帽上面亦都应该标明损坏的字样。哇，讲到我口都干埋。依家到我考两位啦，请问有冇安全帽的安全守则要补充呢？ 好，轮到我娓娓道来啦。科文炳 Manson， 你听住啦。大家在使用安全帽之前，应先检查清楚，以确保各部分都冇损坏到，同埋处理可以使用状态。另外，要特别确保帽壳、头箍以及帽带遵照制造商指示妥为连接，而安全帽的头箍同埋帽带必须要因应住佩戴者的头部大小而适当咁样调校松紧，以提供充分的保护。 工人月阿姑。科文炳 Manson， 两位望过嚟，我教好帽带啦，大家点睇？ 耶，肥强你真系戴得几好睇，帽带又有扣好，而且松紧适中，最靓仔嘅就系你啦，相睇实掂啦。嗱，我同 Manson 依家去食嘢吓，你慢慢戴住照镜咯。 拜拜， 哈哈，好彩我识得帽子戏法，边走去先。 咦，点解你识帽子戏法嘅？ 咁就等肥强 娓娓道来啦。 注重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是 Manson Vibes 张俊桥。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是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于今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住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随意的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 当清晨花落，那时曾抱紧自己身影，有时无意中跟我自己分开很远，将身心耗损，纪念也曾温暖。如果不想打算，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可以恢复全力感慨，陪我翻开最丧，最深处有希望，同铸造我 双脚可以走，寻找心。